徐少华， 系 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喎。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咧？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杨师傅，你看着的是城寨。 好，回来刚才讲开杯啊，咁啊，你見到我哋係用緊一個葡萄酒杯飲緊呢支日本酒嘅。咁誒，頭先提過嗰四個形態，爽、分、 純、熟， 我記緊啊！誒，唔好 話你，即係呢個係考緊大家有冇飲醉酒嘅。 我記緊你啊。OK， 好啦，咁你就提過，即係本格派就係舊派，舊派少少啦，即係會係 保守派， 保守派係口味好啲，咁對於個香味就未必係太過重視。新派嘅話咧，就可能就講及好多嘅花香果香，做出嚟嘅酒都係同類花香果香好澎湃嘅，咁所以 是是 因此要換杯咧。咁其實係用咩嘅葡萄酒杯會好啲咧？ 葡萄酒杯咧，原來以前三四年前日本開始都興葡萄酒杯，連嗰啲葡萄酒杯嘅比賽都會有嘅，贏咗可以送隻專用的葡萄酒杯。 我哋有啲相嘅，係嗰啲葡萄酒杯嘅。嗱，呢個就係 Vidal 嘅大吟釀嘅杯， 專飲大吟釀。 多維斯。 其實呢個奧地利嘅唔係玻璃嘅製造商啊，呢個就出名嘅，即係葡萄酒杯就出名。 水晶 glass 添喎。 哦，水晶 OK。 Crystal glass 添。 係啦，咁就做一隻大吟釀，呢啲有腳嘅，好似有一款係冇，有一款係做咗就冇腳嘅，就咁係。 係啦，都係講翻頭先。日本酒佢諗住進軍世界市場，都係跟翻白葡萄酒嗰個方向走，所以佢而家最近釀出嚟嗰啲貴啲嘅酒啊，大吟釀啊、純米大吟釀啊，都會係偏向專用葡萄酒 wine glass 嚟品嚐係會好啲，因為佢個香味咧真係。一追求香味，追求得都好緊要。 那個香味光譜，我發覺就同我哋即係我哋僆仔十廿歲嘅時候飲嘅日本酒好唔同嘅。即係近排，即係我而家就啱啱開始學啫。但係發覺佢啲香味咧，開始真係似葡萄酒嘅喎，有啲係蜜瓜嘅香味， 係啊， 菠蘿嘅香味， 蘋果香蕉、 蘋果香蕉嘅香味都有，有啲好重香蕉膏嘅味道。 再絕啲嘅啊，荔枝同埋芒果都有㗎， 荔枝芒果都有， 嗰啲好高難度。 咁佢做呢隻酒係咪因為即係瞄準咗成個國際市場，一定要做翻類近嘅嘢，可以外國人係認識嘅嘢先得？ 冇錯，因為咧品酒界都係嗰句啦，品嚐一個酒類咧，個香味係八成分數㗎啦嘛。你聞到好香，你先會諗住去飲噶嘛？ 係係 ，nose 一定係。 如果真係臭崩崩嘅，你都唔會去飲噶啦。即係擺落口嗰度就涼。 或者聞唔到味，亦都唔會引起你興趣啦。 都係品嚐日本酒都係嗰個動作噶啦，聞下先，聞下個香味先。你可以之前搖一搖個杯，日本酒都有啲 都可以搖啊， 都有啲要開一開啲酒。 OK， 都有呢個現 象。即係譬如有啲超軟水釀嘅清酒咧， 嗯。 佢係真係要打開個樽之後，再放落 glass 度養一養，養一陣，開一下佢個香味會爆發得更加好。 OK， 我哋講下啲分級啊，即係我哋講緊大吟釀、吟釀、純米酒，那個分別係在於咩咧？ 那個分別咧，日本有主要係四個規格啦，最高級就係大吟釀啦，跟住吟釀酒啦。跟住純米酒同埋本釀造， 本釀造 係本釀造最低，再低就佢唔可以叫普通酒嘅啫。跟住可你 燒灼嗰啲 係啦， 以即另一類嗰啲就 以上講嗰四款咧，都係添加咗洋造酒精嘅、哦、啊，唔好意思啊，純米酒係冇添加嘅，只有三款係添加洋造酒精嘅啫。跟住如果你全純米嘅無添加嘅，就可以叫做純米淡釀啦、哦、純米吟釀啦、純米酒咁樣嘅。 咁嗰點解會分開兩種嘅做法咧？係因為個歷史原因，不嬲都係用開釀造嘅酒精嘅添加嚟點樣？ 不傳統係不嬲都有添加釀造酒精，因為以前咧，以前種米邊有咁多咁足米？以前好貧窮噶嘛，係咪？冇咁多米嘅時候，釀酒都唔夠原材料嘅，佢係要添加好多， 即係米嘢首先食咗先， 係啦，米夠食你先會釀酒噶嘛， 而做到咁高嘅酒精，個糖度唔夠個米少，係呢個情況。呢、這個就係日本戰後嘅時候嘅情況。係 啦，所以加咗啲釀造酒精，其實釀造酒精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佢將個酒嘅香味谷得更加好啦。跟住嗰個防腐嘅效果又喺度啦，因為蒸馏酒， 所以就唔係優劣嘅問題，口味嘅問題定係 係啊品味問題啊都係。 嗯， 即係如果咁講，保存問題先，唔用呢個添加酒精， 以前係用噶， 都用嘅， 反而依家唔用， 即係個程度 問題。依家回歸自然，中意回歸自然，大家都中意釀造啲純米酒。 哦，咪可能全球暖化嗰啲稻米收成高咗， 同埋啲海外客人咧中意。聽啲名字長啲啊！純米大吟釀肯定係好過大吟釀 size， 但係得三個字，純米大吟釀五個字好似好勁咁樣。 但你一定有個或者偏見或者錯誤理解都好啦，有添加嘅一定都係唔天然㗎啦，係嘛？其實個釀造酒精都應該係天然嘅。 釀造酒精是用蔗糖蒸馏出嚟嘅純酒精嚟嘅， 哦， 都係靚嘢嚟嘅其實。 所以口味唔同啫，係 啦。但係咧有個數據顯示到咧。若日本全國新酒鑑評會，即係每年最高認受性嘅比賽咧， 係 反而係大吟釀贏得最多，贏九成都係大吟釀。 點解咧？ 因為大頭先講開啦，釀造酒精係可以將個純米酒個香味谷 再出嚟 嘅，同埋嗰個鑑評會品審查嗰陣時咧，嗰啲審查員係唔使吞落肚嘅。 嗯， 佢飲完就要吐出嚟， 可能公平問題。試 成千款，你飲曬你都醉 硬，瓜咗啦已經。 未飲曬一千款，你醉硬噶啦已經。所以佢聞香都係佔好大比重。你釀到越香嘅酒，你攞金賞嘅機會越大。所以大吟釀攞金賞嘅機會咧係高啲嘅。 好啦，咁點維持一支優質嘅日本酒咧？即係有啲咩嘅因素造成一支？ 最大嘅關係就要睇個精米補合啦。 嗯， 精米補合。講解一下少少。一粒米嘅表面咧，好多雜質嘅，有啲蛋白質啊、脂肪啊嗰啲咁嘅雜質，就唔適合釀酒過程用嘅。 係。 佢磨走佢，磨走佢呢個動作就叫做精米補合。 O、okay. K。 磨走佢呢個動作叫精米。 精米 係啦，嗰、那個比率咧就叫精米補合啦、嗯。精米補合咧就係磨米粒米剩得越少咧。就越好嘅，剩翻落嚟幾多嗰、那個就叫精米補合。 那個心， 譬如我磨酒， 叫心白， 冇錯，心白啊，係啊，心白。磨走咗60% 嘅米，即係剩翻40% 嘅米啦。咁嗰個就可以用嚟做大吟釀啦，叫50% 做分界線啦，50% 以下就叫大吟釀噶啦。咁如果60% 或者70% 都係叫吟釀酒啦，個香味好啲嘅嗰啲叫吟釀酒。純米酒就基本上冇乜限制嘅， 就冇磨都得， 系啦，總之純米就得噶啦，無添加就叫純米酒噶啦。 O K， 系啦，有啲酒莊中意謙卑啲嘅，精米補合50% 都叫自己做吟釀仔嘅啫， 即係可以自己做即係 單 杯， 單杯， 單杯，但係 好似跑馬咁啊， 冇所謂， 降級就唔可以越級， 日本人真係好得意。 咁嗱，做米酒。就唔同葡萄酒啦，葡萄酒就壓榨啲汁出嚟啦。米酒係咪好講個水源？ 係啊，日本酒都係三大原材料嘅啫。佢每個 label 入邊都寫住噶啦，就係、是、米曲同埋水，日本伏流水啊嗰啲叫做，通常都係喺酒莊附近。你每個酒莊咧， 嗰條河 井啊、溪間啊嗰啲， 你要釀酒得，你揾個靚嘅水源先。找到漂亮的水源，你在它旁邊 就開酒莊就得㗎。另外喺嗰啲沙漠地帶嗰啲，肯定冇得釀酒。如果唔到水，你仲點釀酒咧？除非你 揾個綠洲， 除非你做嗰啲巫女嗰啲，要自己口著酒， 口著酒嗰啲啊， 自己用口水嚟發酵。 好嘅。 咁佢哋都通常都係依山而建嘅啦，咁即係話大部分酒莊、酒莊都係。 係啦，有靚嘅水源，有好嘅米，你先可以釀到好嘅酒。基本概念。 下游都得嘅，我估。 係 上游嘅。 咁我哋嘅偉大祖國應該難啲啦，全部都污染啦，難搞啲。 另一種口味啦，可能你冇試過。 台灣反而 有水銀嘅酒。 台灣反而有喎，台灣反而有。 台灣 有清酒喎。 台灣有清酒酒莊。 我呢個未試過喎。 英國都有清酒酒莊啦，依家。 英國有，加拿大都有。 有 加拿大都有。可能我哋啲太污染係頂唔順啊！真係，你開喺隔離，開喺長江隔離，你搞唔掂。 咪有都係有水銀嘅， 整啤酒 有水銀嘅酒。 見到啤酒。 咁你自己中意咩風格就？頭先講過啦，有。先講新派、舊派，再講分爽分 四格，有四格嘅。 嗰四格你自己咧，你自己中意咩酒咧？自己，如果你又或者係，如果你一個新接觸即係日本酒嘅人，你會介紹佢由邊一度開始去認識呢個日本酒咧？ 啊，如果我自己先啦，我自己中意啲關西嗰邊嘅。 哦， 比較 man 啲嘅，本格啲嘅，飲落去都係 有啲勁度， 純啲嘅，係啊，勁啲， 有啲勁度， 有後勁勁啲嘅，咁嗰啲就啱我哋呢啲老手飲到冇嘢好飲啊，回歸傳統純啲嘅香味我就唔係太注重，我主要係配餐，咁我食嗰堆嗰部啲餐個最 perfect match 嘅。食中酒嗰啲叫做嗰啲 all round 酒，全場都可以啱飲嘅就係啲本格派嘅清酒 啦。OK， 佢哦原來係咁樣。 但係如果你係初學者嘅話咧，就建議你去揾啲芳香啲嘅 easy drink， 即係易飲 fruity 啲。 山酒都唔係算唔算呢類啊？ 山酒係㗎，山酒係嗰、那個酸度會低啲啦，又易飲啲嘅。 非常甜啊，一般都係。相對 不會太甜，甜都甜味是高啲嘅， 果味是 係因為佢個果香又好啦，咁你吸引啲女士都會中意飲。 我係一個好中意飲甜酒嘅麻甩佬嘅。 嗯，咁點啊？ 飲燭酒咯，咁又 燭酒梗係好啦，但係唔識買啊。 燭酒咯， 燭酒香港少啲，少啲款式， 少。 頭先話 all round 啦，咁舊派人飲 all round 嘅意思係。廣東菜啊，定係我食泰國菜我都得噶，其實得唔得噶？ 得噶，嗰啲傳統啲嘢酒係配中餐或者泰國菜都係好 match 噶。 嗯， 嗱嗰啲新派啲嘅芳香啲嘅，就嗰啲叫餐切酒，就比較你開場之前聞下香味啊，得即係仲得閒聞下，慢慢聞下香味啊，去study 下支酒嘅，咁你飲嗰啲新派啲嘅。爽酒啊，或者果香啲好啲嘅嗰啲就 for beginner 初學者會適合啲嘅。 食、一餐我就當我去有個飲宴啦，或者係如果我諗你可能你都有啲客會咁嘅情況問你啊。如果我擺酒 結婚， 我結婚 係呢一 啲啊，呢、這個真係典型嘅問題啦。咁揾你，我就唔攞紅酒、白酒，我又唔要香檳，我又唔要威士忌，我係要日本酒啊。咁你會點介紹啊？搞 即係配餐啦，配廣東菜擺酒，通常都係廣東菜。我哋一個酒席由冷盤，跟住魚珠又食到燒雞，燒雞就蒸魚，蒸魚就 兜嘢出魚珠先， 煙麵炒飯咁樣，係啊，兜嘢出有啲兜嘢出魚珠啦。 近年好似都係， 但係如果一個餐咁樣就淨係一款，譬如一款大吟釀，就或者一款純米酒，一款過就配唔到全場嘅。 OK， 通常都係要四五款，就係爽分純熟有齊嘅，你先可以配到一套好嘅廣東菜。當然成本夠才可以這樣做，譬如我舉例，你吃那些廣東菜一開始就有些海蜇分堤那些冷盤、燒腩仔那些冷盤、 okay. 那些你配那些真是 beginner 的大吟釀、芳香的大吟 釀 偏甜、可以 dry 一些的大吟釀、因為那些、點些芥末那些燒腩仔、就 甜酒會反而打散它那些辛辣的味道或者是鹹味，鹹味就配一些 dry 酒好一些的。 跟住咧，你食到中間嗰啲燒雞啊、蒸魚，咪啲甜味開始多啲，都濃味啲嘅。嗰陣時咧，你就配啲中等至即係 mid body 至 full body 啦，我哋講嗰啲嘅純米酒。或者特別純米酒， 調翻轉即係可能一開始就大吳釀 飲好嘢，係啦，嗰啲爽酒、芬酒， 即係香啲，跟住就入正題，就是硬正啲嘅酒， 係啦。 反而調翻轉，我唔怪之有啲朋友，即係佢食飯佢就唔中意飲大吳釀，即係佢連純米吟釀都唔中意嘅，佢淨係中意飲純米酒本人做啫。食飯嘅時候 係啊。 就是、 比較辣嘅酒， 即係甜品嘅時候有日本酒，又會有啲甜品酒。即係古酒嗰啲可以讓到好甜。 個古酒意思係咩？古酒嘅 古酒日本其實都有啲 vintage 概念嘅。如果你陳年咗 vintage 咗兩年嘅， 係 就叫古酒；三年嘅就叫古酒。 嗯、啊咁少 五年嗰啲就叫做秘藏酒啦、 啊。哦，原來咁嘅意思。 秘密儲藏咗五年唔攞出嚟， 跟住再落啲係貴釀酒係嘛？ 係啊，貴釀酒就係唔係用水釀， 用水釀 係用清酒嚟釀出嚟嘅清酒。嗰啲貴釀酒，嗰啲甜味係會高好多嘅，因為清酒本身有殘糖成分。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用清酒擺落去啲米度再釀一次啊，定點樣啊？ 係啊，再釀多次啊！嗰啲係貴釀酒 啊，真係， 因為好貴噶啦，搞到 好 貴，因為叫貴釀酒啦。貴釀酒就係好甜，可以當甜品酒。貴釀酒咧，食廣東叉蜜汁叉燒啊，好正。 我以前試過幾款啦，個感覺好似有啲似一啲好濃嘅肇慶酒嗰個感覺，有啲係 ，OK， 都係有啲 有㗎，出到㗎， 個色係仲係， 因為深色嘅中國嗰啲花雕酒都係陳年咗嘅五谷類釀出嚟嘅酒啫嘛， 係、 大家概念好接近嘅， 係、 咁我哋頭先講緊啲廣東菜咧，其實都可以講下上海菜，上海咪好興上海蟹嘅，雖然上年我哋冇得食。 大閘蟹， 出咗先， 有呢個新嘅化學成分啊嘛。 係啊，大閘蟹通常咪配啲花雕酒嘅。 傳統係咁講 啊。但而家嗰啲飲開酒嗰啲師奶啊，或者類似啊，又中意翻試下用日本酒嚟襯。 古酒定係普通我哋日常飲嗰啲清酒？ 可以用古酒，又可以用啲山原山肺嗰啲傳統啲嘅酸度好高嘅酸味。勁少少嘅，即係有啲醬油風味咁樣嘅酒。 嗯，呢類嘅酒，即係頭先講緊山肺。據我了解就係有個即係釀酒嘅程序，就唔做一個程序就叫山肺啊嘛，係嘛？好呢、這個 通常我哋歸類叫做山原系酒母。山原系酒母咧，就即係山原釀造啦。咁佢係本身速釀，而家。現存的多數是速釀的，就無添加乳酸菌的。山原山肺就是添加乳酸菌去保護那些酵母，讓它可以有安全的環境之下發酵的。所以但那些山原山肺釀出來的酸度會高一點，即濃味一點，而且酸味都會強一點的。那些就很適合配啲濃味的中餐了。 有時你去 sell 嗰啲客啦，咁無論佢係咩嘅飲用狀況都好啦，會唔會有啲人問你日本酒喎、有輻射喎、會㗎？會有啲酒覆到我都係避啦。咁就算 以前我真係經歷過，當年日本東日本大地震 2011， 我嗰陣時就我當日我就係企喺個百貨公司度賣緊清酒，就睇住個直播。 咁刺激啊！ 系啊，福島嗰度 第一核 電廠， 電廠爆炸，跟住啲客就係咁打嚟問啦。哎呀，我呢個福島縣嘅酒啊，仲飲唔飲得啊？因為連除咗福島縣 多過一月嘅 喺 香港嘅福島縣酒，你話飲唔飲得啊？ 連嗰啲有個福字嘅福江啊，九州福江、 九里 江係啊，福井啊，都燒埋佢哋嗰笪啊。係有個福字都話係咪唔飲得噶？ 福水啊！ 不過其實咧，一直以來咧，都福島縣啊或者輻射區啦，嗰啲酒都係有檢查過，佢過咗好多唔同關卡先至嚟到香港嘅。一嚟到香港，俾你零售貨場賣到嘅都係飲得嘅，都係冇問題。 即係唔會好似巴西嗰啲 吓、啊、鸡翼啊， 嗰啲 牛肉啊，咁样 另计嗱，成个过程我讲解一下先啊。譬如福岛县嘅酒咧，佢而家通常都要做喺日本嗰边已经要有个关卡闸住咗，你要先做个放射物检验证。去測量咗你低過日本嗰個要求， 係 日本嗰個限制範圍咧，你就可以攞到個證書，你先可以出境嘅。咁送到過嚟香港嘅時候咧，食環署又要走嚟抽查嘅喎。 佢抽查啲咩？ 都係抽查輻射， 都係驗輻射嗰、那個 哦，食環署 嗰啲放射物。有冇超標啊？ 我諗嗰扎架餐容易買到，佢哋咪做咯。 因為我哋又好歡迎食環署， 梗係啦，endorsement 嚟嘅嗰個食環， 佢哋會敷皮翻嘅，敷皮翻。我哋好歡迎你咪驗咯，佢成箱攞咪成箱，要還掂，最後都係敷皮翻俾我哋嘅。 一嚟得嘅都安全啦。 係啊，我哋都係啊安全嘅，所以咧， 即係話咧，其實日本自己都驚，就其實已經有一重 screen 過㗎啦。 冇錯， 即係影佢已經抽。 不過佢對於生意真係有啲有影響，譬如即係近呢兩 好影響，心理上都有影響。 兩年咧，即係Y Expo 啦，即係都會有一個日本酒嘅環節，即係有個博覽啊，酒類嘅博覽喺有時喺香港搞，隔年就喺香港搞。 Yeah， 咁咧佢有個日本酒嘅環節，咁日本酒環節咧，即係近呢兩年都見福島縣嘅酒莊咧，係個協會都會嚟香港擺。 上年直頭係福島縣一個好大嘅部分。因為佢嗰、那個振興嗰、那個援助金好大好大額嘅 ，OK OK， 即係 兩萬幾億日元嘅， 即係整體啦，整體啦， 即係放心飲，放心飲。有啲大嘅，即係名病大七嗰啲，我都照飲啦，係嘛？即係如果人請飲妙花蘭谷，我都照飲啦，係咪？即係妙花蘭谷就係佢嗰個酒莊裏邊叫做 top 嘅 brand， 仲要分兩款啊。係 啊，嗰啲反而冇經歷過輻射，嗰啲係以前。地震之前， 舊酒嚟嘅， 唔係舊酒，即係陳年就 vintage。 O K， 嗰啲反而冇問題 ，blend 埋嘅最靚嘅 vintage 出嚟， 嗰啲反而冇問題。 跟住譬如一五年，匯津御呢個牌子都攞咗 IWC 總冠軍，都係福島縣嘅。 福島啊嘛，匯津藥松。 其實可以講翻佢個水源啦，譬如你嗰個核電廠係喺地面噶嘛，佢一落就落去海底噶咯。其實日本酒莊釀酒的水源是在山上面， 是就不是海水， 是通常山上面的 水源就潔淨一些， 冰啦，可能 即都不是在淡水淡水會入處，都不是那些， 那些叫 flowed water， 即是伏流水，是在山上面流下來。其實我們那些酒莊在山腰、啊、已經攞咗個水源嘅啦，嗰啲係好潔淨嘅水嚟、 嗯。 我自己都 我同埋我諗，即係除咗地理去估之外， 但米咧米就未必一定係喺個縣噶嘛，米就 係米你可以唔用福島縣嘅米，你可以用冰庫縣嘅山田錦 啊，好興嘅山田錦啊，正嘢 係啊，即係日本嘅釀酒米咧就唔同法國啊、意大利嗰，一定要用翻自己酒莊嗰塊田種出嚟嘅葡萄，就冇呢個概念啦。暫時 係 日本都係可。你可以用其他縣其他人的養種出嚟嘅， 但水就係自己水啦。 係啦，水一定係自己水嘅。 咁咁好清楚，咁樣安全啦。我繼續飲福島酒。 好，但會唔會講完之後貴咗啊？ 而家有咁大威力就係相當好啦。振興協會即刻打電話嚟多謝。 啊，我哋特登去日本旅行㗎，去福島行嘅行者㗎。 好，我哋每一集咧，我都會請個嘉賓介紹佢自己中意嘅一款酒嘅。咁呢款日本酒。你見到我擺咗成喺度啦，我哋啲植入式嘅廣告， 但係呢植入式廣告 係啦。咁你見到呢個係咩咧？呢個係鬼太郎，我哋僆仔嘅時候已經有嘅一套 卡通片 或者漫畫啦。 老餅啲， 老餅真係老餅啊！ 即係鬼太郎係咩回事？ 係啊，係啦，即係老餅先。 係 而家仲有冇得做㗎？鬼太郎呢酒叫做千代傑係嘛？ 係啊，千代傑，千代傑就係鳥取縣比較口碑好啲嘅清酒。千代傑其實跟我自己的清酒生涯都同步開始嘅。我千代傑就是我自己飛去日本酒莊嗰度， 因為鬼大 求佢老闆係啦，求佢老闆俾我做 代理， 係啦，俾我輸入佢嘅清酒。 有冇話要咬幾多貨先俾你做？ 咁但係有啦， 冇噶，我跪咗佢三日噶，佢話你唔俾我又唔起身咁樣， 真係要咁噶， 要噶， 即係冤住佢嘅， 對入係啊。 OK， 你日本人你錢得佢多，佢都放俾你 嘅，即係啊，即係呢個順興電器。 簡單介紹一下呢款酒係順米吟釀嚟嘅， 佢用嘅米咧就係料取原產嘅強力米。強力米係日本咧而家三大比可以三大米曲最靚做得三大米曲最靚嘅釀酒米嚟嘅。佢係線狀深白，即係咧嗰啲曲菌可以走得落去最深，攞到最靚澱粉質，做到最好米曲嘅其中一款。 嗯， 釀酒米嚟嘅， 咁佢特色係咩咧？呢種米種嘅味道係， 係佢釀出嚟嘅米咧，就同佢嘅名字一樣，好強力，好 strong。 即係你頭先講話你中意嗰啲味道啦。 同埋我哋飲呢款酒，大家都覺得好 balance， 嗰個甘口味你入口就會出啲含香、甘口口香啦，跟住佢再嚟啲比較 dry， 新鮮 嘅 dry 口嘅，所以個 balance 得非常之好，同埋佢係好適合用 wine glass 嚟品嚐嘅。 啊！呢、這個非常之同意， 佢有少少啲啤梨咁嘅香味啦，跟住再聞深啲，佢會再出啲好正嘅糯米啲咁嘅香味。 鳥取園嘅酒喺香港算唔算多咧？ 香港唔算多，我諗一兩個牌子嘅， 一兩個咁，你係其中一個啦，已經 係。係啊，係啊。 咁強力呢只米香港都唔多啦，係嘛？ 都唔多嘅，我諗香港得兩三款強力米釀造嘅酒，所以係比較特別嘅呢、這個酒。 呢個酒莊嗱呢支就純米吟釀啦。點解你會揀純米吟釀，又唔揀佢啲純米大吟？ 大吟釀啊， 即 係純米酒。 我通常我會揀一開始飲酒啊，譬如嗰啲初學者都係飲中間嗰啲，頭先即係你向上都仲有發揮空間。你向下都會可以沉炒， 即係可以墮落都得。 係啊， 進可攻，退可守。 即係譬如你一開始飲最好嘅酒，你就 翻唔到 見頂啦，即刻。 你嗰個荷包係嘛？ 咁上下 以後用嗰個標準嘅話咧，你都係見。 係啊，中間起步 只能夠墮落。 係啦，可以向上，可以向下。 咁呢個命病其實係出咗幾多款酒㗎啦？佢好多款啊！見到嗱，佢用得鬼太耐，我估佢應該好多商品啦，應該。 佢自己有日本酒啦，有燒酒啦。又有自己自釀的梅酒，咁樣嘅。 佢嘅梅酒都是用翻佢嘅吟釀， 用翻佢清酒嘅酒底。 清酒酒底，咁呢只酒你介唔介意講大概幾錢到咧？其實， 零售價200松啲啦， 200松啲，咁即係個可負擔的價錢。 係啊，係啊。 即係未去到嗰啲，哇！你叫我唔準講嗰字啊，14代唔準講 ，OK 唔準講，唔好講14代。 哦，冇嘢，有冇 甜酒咯，黑龍 咯。如果你自己口味咧，你會中意邊幾個名餅？ 我中意會中意千代傑啦，本身呢個我自己嘅代表作啦，跟住就係清心園嘅甜酒啦， 甜酒 係啦，跟住就愛之源嘅讓人久平次。 九瓶次， 跟住再嚟就三重苑嘅怡金啦，怡金就係好 fruity 嘅一個作品酒嚟嘅。 記住先，九瓶次， 三重苑， 怡金， 甜酒， 千代傑，我記住咗。 我聽日係買唔到啊，繼續。 黑龍嘅唔介， 黑龍可以接受。 波島要唔要？ 福井苑咧。一期一會是最好的， 一期一會 冇錯。 OK OK， 單支嚟講， 單支 福島縣就兩個，匯津魚，因為佢係 IWC 總冠軍啦。 嗯， 當年嘅2015年嘅日本第一支就 魚匯津魚， 係啦，跟住就係寫落，冇錯。 呢啲記住先，我哋喺個節目完咗之後咧，我哋喺 Facebook 寫翻出嚟， 多謝 啲資料啊， 我哋考密書。 好，多謝。 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咁啊多謝阿 Kelvin， 多謝曬 Kelvin， 多謝大家 介紹咁多正嘢俾我哋啊，特別係啲知識啊，我以後都 係啊， 日本酒我哋唔好飲曬嘅， 飲日本酒。 而家咧就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拿鐵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拿鐵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第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只係識條件啫。 飲杯好過啦。